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一开始就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中奖了。一直以为是自己是中奖绝缘体，没想到真的中了。是叉叉优先上买东西，然后留言，然后送一个耳机。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吐槽一下，就是要异地恋了以后，怎么不开心，然后可能是可怜我吧，然后就送了个耳机，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是份心意吧，也是不枉我在他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男朋友那个耳机打游戏打得还是很开心的，希望我今年中奖的好运不断吧。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 有没有一种不创造幸福的符号？ 只要戴上就好，幸福就会来到。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 那我就会收好，就为他创造。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潮流梦工厂，欢迎朋友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周五啦，各位周末愉快。 大家好，我是苗山。 大家好，我是常小航。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跟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厉害的不得了了。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呢，是摄影界的一个大咖哈，要跟我们来说说看，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节气， 谷雨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谷雨知识节，好雨知识节哈。谷雨呢来了以后，说明这个烟花三月到了，要下扬州去看看这个花花草草，对不对？ 而且正好是春天里面最后一个节气了， 是的， 下一个节气就已经到初夏了。 可今儿已经31度了呀！ 哎呦天哪，我刚从外边回来，这叫一个 白毛汗啊， 感觉 是吧？ 感觉特别的不一样。但是 所以呢， 好像明天要降温，是不是？ 明天要降温，明天好像有雨，所以要降到19度左右。 对，所以呢，在温度不同的情况下，光线也不同，就要要求我们的技术了。但如果我们技术也不成的时候，那得靠什么呢？ 要靠镜头呗。 对，靠好设备是吧？ 对对，要靠我们的慧眼。当然，这个能不能够让上天借我那一双一双美丽的慧眼吧？哈，这事儿不太靠谱。我觉得还是要好设备比较靠谱一些。 这歌适合315唱啊。 这个要变。 辨别真假，擦亮我们的双眼才行。 对， 所以呢，这个到了春天呢，万物复苏了以后，我们真的应该可以呢，光看别人的朋友圈是不行的啊，还应该能够去晒晒看自己的朋友圈里面那些美图美景、花花草草啊，花红柳绿。所以呢，今天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这样一个旅行拍摄的美景应该怎么去看待。 嗯， 无论是美景还是美食，不是没有美食啊，是美花。 这只能是我在旅行当中提美食。 对，因为我不太好吃。 对，那你好什么呢？ 我好美景。嗯， 顶着后槽牙说。 我只能这么说了，真是的啊。来，那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美景，还有这个花花草草，那该怎么样去拍一下这些内容？我们请到两位特别的这个大神级的拍摄的这个大咖，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好不好？首先呢，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我们的成员摄影师腾飞，我们老朋友了，你好。 大家好，我是腾飞，我又来了。 是的，欢迎腾飞。那另外一位，我们来今天认识一下全新的我们的嘉宾哈。今天我们真的不想让皇后再来了。对，因为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哈。 不知道皇后现在有没有打喷嚏？ 希望他能够赶紧中暑哈。当然了，这个他其实还在忙碌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又找到另外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来自于 Getty Image 签约摄影师，也是美国国家地理合作摄影师、非著名器材编辑熊天宇，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天宇。 哎，咱们离话筒一会儿再近一点哈。 Okay， 对对，那其实今天呢，两位的摄影大咖在场，今天我们就有的好看了。 对，而且可以在这个技术方面给大家一些指导。比如说，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认为我有一个修图软件哈，一切万事俱备，但是 还是需要一个好男朋友的。对，会拍照的男朋友最重要。 这个事儿咱后几个时段好好聊聊，我还真不相信。 没得聊， 我还 他们俩已婚。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跟厨子似的，他们不会认真在家做饭一样，我还真不相信专业摄影师在家能好好的给女朋友或太太们好好拍照片。 这个倒有可能哈，一会儿问问他们俩这个真实的情况跟经历。 越是他们的那一半，越可能自己得用美图， 就惨呵呵的。 对，你别看像我们这种，可能都能使得上。 所以你需要一个好搭档。 对，有了你之后我什么心都不用操了。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一些个这个真实的场景的样片啊进行分享，包括有手机拍的和专业的相机拍的样片进行对比。来，那么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赶紧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扫一下我们的小牌牌上面的二维码。 对，尤其今天这期节目看到我们尤为重要。 嗯， 因为我们专业的摄影师既然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带来很多美片。 是的， 这些大片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人家就比我们技术强在哪儿，咱们看看图就知道了。所以别忘了搜索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 嗯，没错，看到就会赚到啊。那么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这一周以来最新鲜的一些数码行业的相关资讯。资讯的环节来看一看啊，今天的资讯内容比较的多，因为其实呢都是大事情。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事情。 哦，咱们了解一下。 对，近两天呢，美国商务部激活了针对中兴通讯的一项拒绝令，将会禁止美国这个向中国这个中兴通讯啊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一共7年的时间，直到2025年3月13号。这次禁令被激活的原因呢，是美国方面认定中兴通讯做了多次的虚假陈述。美国的禁令让这样一家中国的著名通信厂商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营危机。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同时也来看看当时的一篇新闻的报道的图片哈。那是中兴的官微也发了一篇很长很长的声明。 没错， 是吧？ 就北京时间的4月20号，也就是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针对这个封杀中兴通讯这事儿，美国商务部新闻官在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对于中兴的禁令目前没有扭转的余地或者协商的空间，要严格的等到7年后才有望重新的协商。美国商务部新闻官叫 Will， 他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项禁令即时生效，也就是已经生效了。而且目前我们刚刚提到没有扭转的空间，他本话就说了，这是一个7年的禁令啊。而且补充到，要严格的等到7年后才有望重启。此前的4月16号，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拒绝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一切产品，时间长达7年，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效令。这 对核心零部件上依赖美国的中兴通讯而言呢，无异于是釜底抽薪。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已经宣布将执行美国政府的禁令，不只是芯片巨头，连谷歌公司旗下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也可能被加入这个封杀中兴的行列当中。 哎呀，是，那么这个在4月20号今天，中兴呢就发布了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篇声明，表示说呢，这个美国商务部商务工业与安全局以及中兴通讯对于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并在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的函件当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一个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无视中兴通讯过去两年啊，在遵循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艰苦努力投入和长足的进步，也无视上述两份函件当中的问题呢是公司自查发现及时主动通报的，无视公司第一时间处理了对此可能会有疏忽责任人并快速纠正问题，而且还会聘请这个权威的美国律所啊进行独立调查。 嗯， 那么在结果出来之前呢，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是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为不公平，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哦，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记者就此向美国的新闻官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 Will 他提问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是特别确定，他一开始呢就是表达说，我对于35员工这个条款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又说我知道有解雇4名高管这条。在记者的追问下呢，这位高管离开电话约两分钟的时间，何时候就回答称，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这件事儿，是他们中兴签署的协议内容之一，相当于他又承认了。 嗯，你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自己都没有准备意见，没谱的事儿啊，感觉是。嗯，那其实呢，关于这样的一个中兴的事情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我们也会进行持续的关注跟相关的报道。我们还是寄希望与鼓励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慢慢的步入全球化的布局。 但是具体怎么回事，目前咱们不是特别了解。 对， 但我们只想说呢，在这个和其他的国家做这个跨国贸易合作的时候，首先如果我们想进入到像美国举例啊，进入到他国去进行营业活动的时候，首先在法律条款上要了解，然后我们要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对这个目的地国家的一些情况有一个怎么说呢，初步的甚至上合作协议上面都有比较严苛的一个合作协议，以至于保护自己的权益。 对，其实是跟咱们出门旅行有点相似，是吧？ 对，得买保险嘛。 买保险，咱们自己这个签证得要合规合法。您拿着说是旅游签证过去办商务的事儿，那不行的。 尤其是 留学肯定更不行。 哎，对，像你刚才提的这个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我觉得特别的透彻。有的时候在我们办签证的时候，签证官强行要求我们交这个医疗保险和意外险，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个多次往返了，可能好多人就不买了。 啊，对。 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您不出现问题就没事儿，出现问题了，您看没有地儿赔，而且造成比较大的经济损失。 对。 所以千万不要走这个漏洞。 没错。 原则需要买，就算没人强制，我们也应该买。就像中兴这个事件，我相信它有的地方一定是还是有一些漏洞的。 嗯。 不要人家逼着你，就是说，哎呀，这个我没查，你就可以觉得可以走空子。当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啊，只是猜测。所以我们希望为了从保护自己权益的情况来讲，遵纪守法，对吧？ 遵纪守法是一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这个可以说是啊震惊一下的事情，哇哦的一下的事情。 是什么事儿呢？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早年间我们使诺基亚的时候，彩壳随心换还都记得吧？ 对对对， 嗯， 而且曾经那个打出来的噱头就是给你配好几个壳，让你调换着使。 那曾几何时还有好多所谓这个山寨彩壳出现，对。那后来呢，人们都会说，哎呀，自打这个变成智能机之后，彩壳就没戏了。但是想换一个贝壳的颜色，基本上就是九霄云外的事情。那你只能买不同颜色的手机，是吧？那今儿我们在场有那什么？雪莹白的 OPPO R15， 鹰粉金的华为 P20 Pro， 还有这个极光黑的这个vivo X21 等等，这些颜色你买了以后就这样了。拿回家 你买了不会买到吃亏，也不会买到上当，你买的都是心仪的颜色。 对，就只有这一个颜色。但是这回荣耀它推出了一个新的手机，在昨天的时间，荣耀推出了今年的年度旗舰智能手机荣耀10。地点呢就跟这个上周的时候华为 Mate 这个和这个 P 系列的20系列哈的手机发布的地点一样，在上海，哎，一模一样的地方。那这回呢，荣耀10给到我们的感觉是机身背板的颜色可以根据不同角度进行变换。 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手机拿过来，背面朝前方哈、啊，虽然今儿这手机不在场、哦、啊，就是你可以这么晃，会发现颜色是不一样， 它就变色呀。 对对对， 那它是会根据温度吗？还是会根据拍摄角度或者是灯光什么的？ 来，荣耀十了解一下。 好、哦啊，有详情哈、 啊。来来，看一看图片啊，这个无穷变色怎么个意思呢？首先呢，这个荣耀十它也是首先把这个 AI 拍照作为一个卖点再去讲了一下，包括呢，它给到我们的是 AI 2.0 手机的一些理念，它还采用的是5.84英寸的一个小萌脸的全面屏，通过 UI 设计可以做到隐藏式的刘海设计，而前面板下面也是内置了隐藏式的超声波指纹识别模块，另外呢也为定制超声波指纹整合3个导航按键，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失手 哦，这个真的很棒。 对，你不用说洗完手之后擦得倍儿干再去摁，这样的话你基本上擦干了就行哈。 就有的时候我在洗脸的时候突然手机就响了，我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 现在找毛巾擦干，这对我来说真是救赎了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的正面面板什么样子啊，就是就很简洁对吧。正面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它这个背面的颜色更加会亮眼一些。 说实话，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产手机，你就看正面啊，一下子，对，我真的分不清楚。 真的都一样。 真的。 乍一眼看都一模样啊，就是大概一个配置的情况。那么在核心方面，它也采用的是麒麟970 AI 处理器，跟这个华为都是一样的嘛啊。那么在表现方面呢，除了它能够更加好的进行动态的视频抠图之外，还可以使用AI 版的 WPS Office 可以识别文档的自动校正，一键生成 PPT。而目前荣耀市场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专题了，包括来自于搜狐啊、微软啊、淘宝啊、WPS 等公司的一些优化的应用，非常好。而在拍照方面，苗山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这就是我们要提到另一个核心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 AI 摄影方面。 AI 拍照呢，进行细节体现在除了识别照片、识别场景，还能识别不同摄影师的风格，具备2400万加1600万像素 f1.8 双摄硬件，可以识别22米500多个场景的标签。同时 AI 2.0 拍照方面的升级，在拍照界面加入了一个 AI 标志，拍照的时候可以对图像进行语义分割、分区调优，即识别图像中的内容，针对不同区域分别优化，比如说动植物啊、人啊就可以分别处理。人像方面呢，则可以做到这个精准虚化、智能构图、自然美颜。 3D 人像光效包括柔光、蝴蝶光、侧光、剧场光、经典光等多种光效。在拍摄合影的时候还可以识别群像进行智能的虚化，比如说让人物前后景都虚化。这个特别棒。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拍图片的时候，当我和一盘菜， 那肯定看菜啊， 同框的时候我就发现菜好像更好看一些。 因为它可能那个识别的时候那个菜可能是比较明显一些， 把我的脸， 你的脸太小了看不到。 不是，是照相机把我识别的脸成为了一个配菜， 是一张饼。 自动识别菜和我是鱼头泡饼、 对，是鱼头是吗？哎呀，那这菜可挺大的啊，带不带刺儿？ 我可以和菜同框，一直对于很多摄影师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把你俩那个飘扬的金色的腮撩开我看看。对，开玩笑，开玩笑。对，苗山不要太在意。 我不在意、 这个， 我习惯了， 习惯了。那来继续来聊聊看我们这荣耀这个十的情况。你刚才我们看了几张图片，会发现非常的好看。颜色呢，这个背板的颜色啊，各种各样的变换颜色，特别有未来跟科技感。但同时呢，这个发布会当中还发布了一些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是荣耀的这个叫做Magic Book 这样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荣耀十。他自己相当于还有配套系列的笔记本电脑。 是啊是啊，里边也是预装了这个 Windows 10的系统啊。所以呢，这个荣耀的电脑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也来看几张图片好吧。 有图有真相。 价格方面也是相当亲民的，4999到5699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来采用了英特尔i5 和 i7 都会有的两种处理器，可以说能够让我们比较好的更加接触到笔记本电脑。但是荣耀出笔记本电脑还是头一遭啊，之前没有听说过。那也不知道它这个边框到底是不是会也会沿用华为的这个 MateBook 系列相关的这种极窄的边框情况呢？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图片哈、看看这个侧面 哇，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啊！尤其在这个 A 面的时候，他把 logo 放在了一个右上角的位置，比较的不显眼。 我想知道它外观的材质是什么，这个白色的部分。 呀，这个材质资料里面目前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内容，只是看到能够看到这个关于材质呢比较的简约，而且它也还配了独显。可以支持12小时以上的续航。 哇，这个续航真赞。 对，当然这个杜比全景声的音效还是内置进去了，我觉得也算是比较适合于娱乐性的一台电脑设备啊，非常好，来自于荣耀的这个 Magic Book。 我在想说，大家很喜欢鱼肉泡饼这个梗吗？ 怎么了？因为 为什么我们的在线人数从30,000以下突然就变成46,000？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调侃一下女主持人。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的习惯啊，我们讲很负责任的节目。 今天这个主题太适合我了，你知道吗？啊，我简直是对于摄影师拍照技术的一种锤炼 挑战。你让我们就是无言以对，真是的啊。来，那我们赶紧来看看下边一条资讯内容，我们简单结说啊，关于这个电竞手机的情况。 电竞手机， 对，电竞手机怎么回事呢？就手游的手机哈。 哦，4月19号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努比亚在北京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品类产品，是红魔电竞游戏手机，叫 Red Magic， 定价是2499。这个配置，这个配置就是6G+64G， 还有2999，它的配置是8G+128G。 哇，内存搞够大的哈，8G 了都已经。 这个尤其我觉得这个价格一看，大家推荐一定是2999这款，因为它相当于飞跃的还是挺大一个空间。 没错，咱们一边聊着一边看图片哈，因为咱们有前方的新闻图片在我们的视频当中能够展现一下。可以说呢，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这样的一个外形上面，努比亚的红魔电竞游戏手机呢，采用了新的设计语言和风格，讲究一种硬朗跟机械感，被称为叫做向量美学。棱角分明的 X 型线条呢，也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多重的棱面光暗对比，烈焰红跟曜石两款颜色。一款呢是 JDI 6寸的18:9的比例的屏，全面屏，机身厚度大概是6.85毫米，也背面是金属材质，另外还带了一条1680万色的幻彩 RGB 灯带，会随着游戏呀、这个节奏啊、充电啊、音乐开始那闪灯咔咔的，感觉特别 炫 酷， 好 炫 呢， 对，特别炫酷。 基本到手机，我们现在各种 RGB， 对，各种的 RGB， 各种的颜色的配搭。 我在想，以后地铁上喜欢玩游戏的年轻人，大家都人手拿一这个，哇，地铁晚上都不用开灯了。 这个特别适合在夜店里边使的感觉。 对啊，看上去就很有 feel。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款手机，应该是4月25号正式发售， 没错啊。 所以基本上过几天大家就可以买得到了。 这是最近的第二款主打游戏的手机了。另外一个是稍早一点的小米。你投资的黑鲨， 黑鲨啊！ 现在反正手机市场这两年也是一个趋向于饱和和细分的市场。主要的厂商大家都在做拍照，在做这种美颜。那同时大家也要在打这个游戏的这个路数。 对， 说像华硕的 ROG， 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这个游戏品牌，未来也会加入到游戏手机里边。 他们的目标这个受众群越来越精准了，投放的。 我觉得最早应该加进来的是索尼，他怎么就没动静呢？老用那个 Xperia 就够了，真是的，真是。 比如在里边再可以玩玩我们的 PS 游戏是吧？ 对呀，多平台，你现在 看看谁哪家跟任天堂合作一下？现在不是塞尔 的手机， 对， 微软手机好像又消失了很久了，所以跨平台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觉得他们赶紧，其实上流厂商们赶紧跟上才行。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他们跟不上，是我们有的厂商实在是 太 快 了。 这个速度太快了， 因为他们太懂中国人的心了。 对，比如说配置方面，咱们了解一下，红魔电竞游戏手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358核处理器，配备了8G 的运行内存和最大128G 的 UFS 2.1 闪存，电池容量是3800毫安，支持了这个是快充，后置2400万像素的单颗主镜头。 既然是游戏手机，拍照就无所谓了，可以先放一放，毕竟是用来玩的嘛。但是我觉得下面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更加值得去关注一下这个来自于京东跟微软的消息，就是在4月17号本周二时间当中，他们在京东平台推出的正经计划啊。京东跟微软呢，这个携手京东平台41家的 DIY 品牌，将会在销售的 PC 产品当中 提供预装规范化的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为用户们提供高效、稳定和安全的产品使用体验，也并为厂商提供技术、产品和市场全方位的支持。 嗯， 太好了，这个事儿。 说到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呢，我们所有人肯定都不陌生， 嗯，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一知半解。从我们熟悉的 Windows XP 到现在的 Windows 10，网络系统的安全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想要解决的问题。 嗯， 这一次京东和微软合作推出的正经计划，其实就是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了京东平台上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规范化，为用户呢提供高效、稳定和安全的产品使用体验， 嗯， 并为厂商提供技术、产品和市场方面的全方位支持。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其实京东呢还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说啊，京东在电脑数码这个领域当中汇聚了全球最优质的品牌，当然也是规范化的操作系统将会有助于为京东平台消费者们带来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体验， 嗯， 并且呢在信息的安全方面为消费者们提供更多价值，惠及用户啊。当然也看到了京东为正经计划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为这个正经计划更加有信心了。那当时呢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DIY 品牌，包括像是博本、长城、冠捷科技、 AOC、 华智、硕、宁美国度，包括还有像盛凡、硕阳、未来人类、云轩，一共有九家京东的 PC 合作伙伴出席的活动，并现场展示了 Windows 10更新后的创新功能，包括有像是墨迹的书写啊、 3D 混合现实体验啊、沉浸式游戏体验啊，还有像全新的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以及增强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功能，能够让我们帮助用户展现自己的创意，激发灵感，为用户们打造更加个性化的计算体验。那当然这个正经计划也通过京东平台在 PC 行业当中的号召力呢，将覆盖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多形态的 PC 设备，并且未来京东也会加入这个正经计划的 PC 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渠道和销售的这个支持。我们希望未来这个所有预装 Windows 10系统的PC 产品将会统一拥有正经计划的标志，我们要支持操作系统的规范化，嗯，为了我们自己的信息安全。 对，反正呢这一段中心来翻译成这个白话文来说， 嗯， 就是说以后我们在无论是在电商平台上消费购物， 嗯， 再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的工作上的事儿啊，处理起来用网络越来越安全了。 哎，对对对， 因为有这么多大的平台吧，互相强联手，不单是保障这些顾客，包括线上买卖东西的朋友们的网络安全， 嗯， 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用户体验那种安全。 太对了，嗯，作为一个女性消费者，其实更加对于安全更关心一点，而且 对这里我最关心的是电商平台嘛。 对，所以京东迈出这一步是一大步，算是。 对，嗯，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这个技术字眼可能并不是特别懂，但是呢， 嗯， 如果能够让我们买的放心和安心，这个对用户来说是最好的体验。 是的，我们祝福京东，期待微软能够更加合力把我们这个操作系统规范化推到更加高的高峰去啊。那么下面时间的话，我们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下，然后呢一会儿会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关注关于这个旅行当中的拍美照的一些方式跟方法，还有我们的数码相机和手机的样张现场拍照分享。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在这个样子，能看到我们四个长什么样子。OK， 这里是正在万林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们一会儿见。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

你们俩的经历有吗？ 他现在在，他现在在做一个公众号，就是 对，我现在在做一个公众号，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那个世界上有哪些著名的景点，然后这个景点的拍的最好的机位在哪，然后怎么拍，然后大概参数是什么。 哎，你这个推荐我觉得是不是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合大家随手拍的地方，还有一个方面适合拍结婚照的地方，是不是要分开？因为有很多人 顾及到这。 真的吗？你不觉得要这样细分一下吗？因为我最近身边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不把重心放在办酒席这件事儿了，把重点都放在旅拍拍结婚照这件事儿上。 嗯， 但是很多景点可能是适合，比如说拍一个网上比较流行的 Instagram 的那种模式的照片，但是很多 网红的地标啊什么的。 对，但是有的地方就适合，比如说周杰伦曾经拍婚纱照的那个新天鹅堡。 嗯， 我现在每次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哎，不是 每次 啊， 每次去那儿经过新天鹅堡，我 羡慕 呀！哎呀，每个周末就飞一趟。 每当我经过那片绿地的时候， 这也好多次呀， 就会发现就是真的有很多国内来的，就我们中国的年轻游客真的跑到那周杰伦拍婚纱照那个地方。 他这边有个小问题啊，我们做媒体来说，我们非常注重图片的版权。 对啊， 景的图好找，人的图非常不好找。 嗯，没错。 哦，比如说我委托腾飞帮我拍了一张个人写真一套，在新天鹅堡前面， 结果腾飞吐了。 对，然后腾飞如果想挂在网上，可能就要经过 这件事情，我还要去跟你再做授权。 对， 同时呢，我们如果看到了谁去沟通这种人像照片，其实上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优先给大家先是景的到此一游，因为 主要是风景。 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摄影啊，它跟绘画不一样，摄影是一个不能无中生有的事情， 没错。 绘画呢，就是我可以去凭借想象啊，我凭借这种啊，我可以夸张啊，去修饰它。但摄影的话不行。然后我们想告诉大家简单的拍照方法，那我们先从构图和景上，我们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固定。那么什么固定呢？埃菲尔铁塔啊，什么这种住那个罗马的这种斗兽场，它是屹立在那里一直不变的。我们所以先从这个东西来开始起步。这个名字叫做大片随手拍，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号，就是像大家倒是走到那儿去了，你看到这个景去了，拿起手机或者拿起你的相机，基本上都能拍到那样的一个效果。 哎，天宇走过多少个国家和地区了？ 我现在属于键盘旅行。 啊，键盘旅行。 对， 那你怎么拍呀？怎么随手拍大片啊？走哪儿拍哪儿 啊？用那种比如说什么的 map 这种工具啊， earth 这种工具啊， 合成啊。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你想找一个具体的这个机位，现在网络很发达，就是会有一些那个街景的那种地图，对，它可以很明确的定位到你拍摄的那个机位是在哪。然后因为如果有一些经验的拍摄者之后，你就知道你站在那地方，你看那个景，大概知道你用什么设备， 就是说我并不需要去那地方我就可以看照片。 嗯，对，理论上是的。 其实这个 还不是还跟 VR 不一样。 对，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 还是你他这个叫穿越，是吧？ 我们还是更推荐大家去身临其境的感受。 对嘛？ 对 对 对, 对, 对， 主要还是攒钱，把相机都得卖了。 旅行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比较综合的事情。你除了看景，你还能心情的体会， 你还能够 吃 到 一些美食， 能够闻到当地的空气是不是甜的，是吧？ 对，如果你就是为了看景的话，就是 VR 的那些东西好像更省心一点，对吧？ 但是 VR 就不是旅行啊， 它只是增加阅历嘛。 对 ，VR 是看电影。 对， 我理解，就适合在家里面，不用我们的无屏电视。 对，待会儿咱们啊，这个还得在分享的时候呢，离麦克风再稍微近一点，尤其是天宇啊，一个声音比较的苗条，对， 一听我底气就足。 对对对，那个声音都是超过123倍的。 对，中午吃了糖豆。 刚刚腾飞说的那个事儿特别的有关键意义，关于这个人像的版权这个事儿，授权没授权那个事情。你看，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一大屏幕，下面后边现在是关爱青年计划，现在呢变成了咱们节目组五个人的这个照片了。为什么一直以来打今儿开播开始，从1月1号到现在就没换过这照片？因为咱们只授权给了咱们青年广播这一张照片。第二张他们就买不起了，对，咱们青年广播比较穷，对，他们买不起我们的照片。 还可以，还可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有赚到了多少哈？10460的金币了吗？ 合人民币是10块。 那大家走起来啊，为了有更多的图片可以 看。所以他们因为买不起，所以就让我们做视频节目了，最后可以截图，因为这视频节目版权归电台。这是题外话哈，说回来，关于这个旅行拍照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说。 嗯， 咱们就从身边的来说起，咱们见到最多的旅拍的，拍花花草草的，一般都是大妈，是吧？ 对， 很多都是 我妈， 就是拽着一根树杈子来拍一个，来给妈妈拍一张这样的，对，经常是这样的，是吧？ 对，嗯，我妈一定每次拉着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各种桃花盛开的地方， 啊，对， 然后找一株上面 人在丛中笑， 对，一簇一簇桃花挤在一个枝上， 啊， 然后你站在这个树枝后边，然后拽过来点，拽过来点， 哎，对， 树枝如果能说话，它一定会说，哎呀，怎么谁都拽我？ 然后就是说这个画面是毫无景深可言的，就是一片花和一个人，好像人披上去的是一样的感觉。 我上礼拜去的育婴潭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对不对？ 那个带袖标的大妈一个喊，不要进来，不要摸花，不要拽 啊， 这 怎么都拦不住啊！真是的， 其实到了那以后，我就已经基本上没兴趣拿起相机了，拿手机随便按一按就好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这个反其道而 行之， 看一看这个如何拿手机拍照，然后一会儿在我们拿对比一下，拿二位的相机拍完的这个花花草草跟景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保证会让朋友们来去震撼。所以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请你现在马上锁定，不要走开，一直看到七点啊，因为这个七点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好片送出。 好，现在是大片时间段了，是吧？ 是的，在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之前的时间，我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在我们大办公室里头，我做了一件事儿，我拿 iPhone X， 还有 vivo X21 屏下指纹版，还有 OPPO 的 R15 以及华为的 P20 Pro 这四款手机，用他们自带的就是普通模式的照相功能的相机去拍了一些同样的景物，都是一些个花和草，来看一下他们这四个手机的表现怎么样。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把样张已经导到了我们的电脑里面去了，所以朋友们能够通过手机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画面的感觉啊，应该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下往上逆光仰拍的一张花卉啊，一株这个绿植的照片，它来自于 iPhone X。先看定的照片。 好，这个是苹果。我觉得苹果今年主打的这个实拍照特色就是真实嘛，还原真实。 嗯， 我觉得它确实很真实。 很真实，对吧？你看着我们 灰色的天花板， 这个树叶上面这土啊，看的是非常清晰 啊。对， 对， 我们这个保洁老师非常辛苦啊，他我们花特别多，擦不太过来。这是来自 iPhone X 的。我们还看这个场景啊，换一张。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 OPPO 的 R15 拍照的效果，还是这张照片。嗯， 怎么感觉立体了一些？ 并没有立体，它就是这个， 你不觉得翠绿 取景更宽了一些， 中间翠绿了一些， 中间翠绿了一些，因为 OPPO R15 它自带一个前置的这个 AI 智慧美颜的功能，当然它也能够智能识别16种的标签，120个场景啊。这是来自于 OPPO 的 R15 照片啊。再来看一下 vivo 的 X21 是什么样子。 哦，这个其实角度跟 iPhone X 的那个角度基本是一样的。 对，那它颜色上面好像跟 iPhone X 又不太一样，它更加的翠绿一些，好像 对，生动一些， 生动一些。好，那么大家伙都留心好了哈，这是第三张，我们来看第四张，来自于华为 P20 Pro 哦， 拍照的 效果。上次我们做了夜间模式的测评，我已经很惊喜了。 当然， 好，哇 ，P20 Pro 拍的照片，它带了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识别的东西，它会把整个的景物识别出来，这是一个哦，是花草。它就会自动的把它的颜色调整的更加饱和度更强啊，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由于这个花草的饱和度现在变强了， 嗯， 由于我们天花板有几个顶灯，所以就会有点爆，感觉爆点有点强。 来，这四个照片刚刚我们看过之后，两位专家帮我们点评一下，哪个你们感觉更喜欢一些？通过手机来看的话啊，嗯， 这个天宇，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华为的那个， 更喜欢。 对， 天宇刚才眼神，天宇刚才眼神好像在说，你再放一遍， 是吗？那我们再来， 我个人还是 来，我们每个只给三秒钟，啊， 好， 对比一下。来 ，iPhone X， 3、2、1 ，OPPO R15， 321 vivo X21 321华为 P20 Pro。 能不能把这个华为和 vivo 再对比一下？ 好，现在是华为哈 P20 Pro、嗯、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vivo 的 X21。 啊， 怎么样？ 其实我好像更喜欢， 大家可以看下方的水印，能看得到这个是哪一部手机的，就不用老我去念了哈。 对， 哎， 这个饱和度， 华为的这个对比度从照片来看要更高一些。 对、 嗯，你看那个，对，你看叶子的那个黑的部分、暗的部分， 基本没有细节。 对，感觉 vivo 那个还能看得再清楚一点，然后华为这个的话，对比度会要强一些。 嗯。 所以你们也站在 vivo 那边吗？ 没有，但是我更喜欢华为， 更喜欢华为这一张。 原来你喜欢燕的。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是燕，它其实就是继承了那个莱卡的一种算法，它是确实是继承了莱卡的一种算法，就是它是会反差很高，就是亮的特别亮，然后暗的特别暗。 嗯 嗯，可能就是有一种那种自带的调调在里面。 但是小航，你拍摄的时候，你认为你肉眼当时观察的最接近是哪张照片？ 肉眼其实我观察最接近的呀，真是 应该像 iPhone 10。 对，iPhone 10。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摄影里面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原的到底是肉眼所见的真实，还是大家想象中的真实？ 这是男女有别。 这个议题好办，我跟你说，在不同场景下、嗯，什么场景呢？跟我有关的内容，我希望还原度没有那么高。 对， 跟我无关的，我希望它还原度很高。 就是你看，你到底拍的是新闻纪实片，还是拍的是人像，对吧？就是长成这样的话，他一定希望能够美美的。 人像也一样 啊， 拍我才希望他有变化。 真实的啊， 拍他别变了。 哦， 我希望 在一起呢。 一边变一边不变、 哎， 在一起的话好办。 哎，刚才不是一个新的手机吗？刚才有一个手机新的变化，这 Nubia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前后，比如刚才咱们聊那个鱼头泡饼的问题，就我和你，它可以区别 PS 吗？ 是可以区别 PS 的，区别美颜。比如说我们可以编组美颜，只是美这一张合影里边的某几个人是可以的。 编组，把我编为人像部分，把小航的脸编为 一棵树 美食部分。 嗯，我就是那一张泡饼，你就是那个鱼头。 对， 没好哪儿去这事儿。 是不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挺好的、啊、很多人其实在 PS 的时候，很多心机的姑娘只 P 自己那部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合影照以后，你要把所有人的合影照都看完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一组你就明白大家真的都长什么样了。 所以刚刚好像这个意见基本上集中在华为 P20 Pro 这个地方，咱们来把那部手机提起来好了。嗯，接下来这部手机是刚刚我们拿到的这样华为 P20 Pro 的鹰粉金的颜色哈、啊、来对上镜头，我们去展示一下它的这个背景背板，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而且是渐变的一种感觉、嗯、它有人像、逆光、夜景的一些特点，而且包括它的后置4000万莱卡三摄，1.7:1的英寸的传感器，再加上它的所谓 AI 摄影大师，暗光更加出色一些，再加上3倍光学变焦，还有 F1.6 大光圈，以及它能够跟焦， 对， 这个很厉害、 嗯、刚才已经看到屏幕上直接出现一个 小块块。 对、嗯啊、对于我们经常拿相机，尤其你用如果是索尼相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格非常的熟悉。 嗯， 对对对，只不过是变成了那个 橙色， 对，莱卡的那个黄色。 对 对对对，那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部莱卡相机在场是吧？ 对对对，我还拿了一台我自己用的相机。 对， 然而这个莱卡相机并不能追焦，甚至不能自动对焦。 对，然而它是个手动的机器。 对，但它是个正经莱卡，是真莱卡。 那真的非常 的。那个也是真莱卡，你能这么说呢？ 不，它也是国产莱卡。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当然莱卡认证那个是啊，对，莱卡镜头认证。那当然了，这个华为 P20 Pro 的鹰粉金展示过之后，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那个包括像是 OPPO R15 还有 VIVO X21， 嗯， 都有它的一些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 OPPO 的 R15 它可以能够给到我们一种这张更加宽的这种取景，它可以全屏幕取景，就是说你在照相时候的话，那个在你的快门按键那个周围不是黑色的部分，而都是画面，都是取景框，整个屏幕都是取景框，所以拍完了以后就是这么长条的一块。嗯， 这就是宽银幕嘛。 对，你非常的直观看到的东西。 如果拿它拍一段视频就是宽银幕影片嘛。 嗯，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嗯，加上上下遮幅的话就是了。 对，看过的，如果我的显示器和它的尺寸 就是匹配的话、嗯、可能可以成像更多的内容， 没错， 但是我还是喜欢 vivo 那个颜色， vivo 那个颜色、嗯、vivo 这个颜色就是没有那么浓艳，也没有那么的 给我感觉它是润物细无声就把颜色调了， 简简单单就是美。 对，而且我想知道它和 OPPO 刚才拍摄的时候，你感觉处理速度方面是差不多的、哦、还是有 都超快，这些手机现在都是秒拍啊，一秒就拍好了，完全不需要等待，还要再处理转圈圈都没有。 嗯 嗯，这是目前第一组照片啊，拍的是一个中景的一个仰拍逆光花、嗯、啊，我们下面进阶了啊。只拍一片叶子， 哦， 啊，只拍一片叶子，还是这四部手机。我们先来看 iPhone X 拍的这片叶子长什么模样，特别真实，就没有任何的，就是惊喜，嗯， 还可以啦， 就是一片叶子。 对， 我离它这片叶子已经很近了，就是拍的时候，但是 iPhone 并没有微距的功能， 哦、 是那个长焦。的那个镜头吗？ 没有，就是普通，全是普通模式。对、 哦， 我们不用那个光学变焦啊、 哦。 对，拍成这样的效果啊。 这个 镜头 应该也光学变焦不了。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OPPO R15。 哎呦， 哎，润了很多哟。 润哦。 嗯，而且呢，它得会把这个植物的那个植株那个挺子那个杆儿， 嗯， 也一样润滑的，非常的这个细呢，像象牙白的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vivo X21 好像亮了一些，我这时候对焦都对到了叶子的正中间，此图片的对焦的地方是中心对焦， 但它颜色饱和度应该是没有刚才 OPPO 那么高。 对， 嗯， 这个是它的区别。嗯， 它还是润物细无声的霹雳小夏。 那我们再来看看霹雳一大夏的超越一大截的华为 P20 Pro。 哇，是不是有点失真了， 特别绿。 对，就太屁的痕迹太狠了。 而且你会发现，由于它的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 CMOS 最大，你可以看到它的背景的虚化程度是最强的。 对， 嗯 ，iPhone 那个，就是该怎样怎样。嗯，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iPhone X 啊，这片叶子， 怎么这么苍白？ 对啊，但是。你再调回来会发现其实这个颜色啊， 对，我觉得有点假， 就是给到我们的视觉冲击力好像太大了一些。 对、嗯、能不能对比一下 vivo 和 oppo？ 好，这是 oppo R15。 嗯， 三二一 vivo X21。 三、 哦、 二一，感觉怎么样？两位专家帮我们点评一下，准备拉谁入你们战队？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得看你是愿意直接拍完就发，还是说拍完之后再自己调一调。 不调。 嗯，那你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华为合适。 嗯， 你们都喜欢饱和度那么高的吗？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手机的拍的效果没什么关系，可能跟受众心理学有关系。 对，一步到位。你当你有这一组对比之后，你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个对比比较强的，因为至少它不是人像。人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在意它是不是有点小清新啊那种的，但对于风景啊、植物啊、菜肴啊，其实大家还是倾向于鲜艳一些， 浓艳一些。 呀，可是你们两个人的意见真的是让我差强人意啊。 啊， 我以为他们一定是希望就是越朴实的越好，颜色 像。因为他们俩专业摄影师嘛， 对啊， 玩徕卡的。 你们怎么会喜欢这种饱和度这么高的？ 我就有一个前提嘛， 不是饱和度高， 嗯，它是反差， 它是反差大。 我其实不用对比，就单看华为刚才那个叶子那张照片，我也会觉得有点假。我比如说我怕发那个朋友圈，我不会选这样的图片的，我会觉得人一看就是 PS 的痕迹非常重。哦，包括有一些国产手机早期的啊，因为国产手机通常拍摄正常模式下是有自动美颜功能的， 嗯， 有的时候美的让你觉得就很假，所以我都不会用的。 就是涂抹质感是吧？ 是吧？ 嗯， 这个虽然不是涂抹的质感，但是它颜色调的实在是有点。 哎，那我问你一下， 嗯， 现在咱们直播间当中有两个咱们的台的 logo 对吧？ 嗯， 北京天天广播，你更喜欢左上角那个还是喜欢右下角那个？ 左边的。 左边那个颜色比较平和的那个， 对， 是吗？ 对， 右边那个浓艳一点的，但镜头里面可是特别好看。 哦，真的？ 对，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低调的。 你还是做鱼头啊？ 低调的。所以你看我的选择和这个照片，其实 哎 非常 哎。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你拍完照之后，你发出来是给你的朋友们看的。 不是啊，我通常发出来不是给人看的， 啊， 是给我自己看的。 你发朋友圈，你肯定别人看啊。 朋友圈对我来说像个日记本一样。 嗯。一天发3万多条， 对，然后偶尔可以翻出来看看啊，哦，这是我那天去了哪儿，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记忆点。 嗯， 好。 我一般都是在打卡报考勤的时候发现今天没为什么有考勤的时候翻一翻自己的微博在干什么。 啊 对，就差不多嘛，就像你告诉比如说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哪儿，我翻出来我看看、 嗯、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给我自己看的。 好，这是男女有别的一些观点、啊、 我可能不代表女性我突然觉得 咱们选错女主持人了是 对，其实咱们算一个半男主持 好嘞，你算那半个还是我算那半个？ 我算那半个 好，那我就放心好，这是第二组图片哈，我们再利用五分钟时间，我们看另外的第三和第四组图片。第三组我拍的是一个静物， 嗯， 这个静物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心形的小毛球，绿植小毛球。首先来看一下 iPhone X 拍的效果， 不错哦，不错哟， 不错哦，细节展现的还不错哦， 而且 一根一根的效果 挺好，一根一根的，对， 背景的虚化也不错哟，啊，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背景和前面的颜色反差也大，可以突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PPO R15， 哦， 清脆， 不错哦， 清新啊，特别的有这种 田园风。 哎，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就是美美哒的感觉， 对 啊，小清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一下 vivo X21这样一张，类似。 嗯、哦，这俩你已经动过了吗？ 我动过了，来。 取景范围不太一样， 看水印儿，看水印儿知道了哈。这是 OPPO 的 R15，这是 vivo 的 R11， 哦， 更绿一点，更清脆一些， 清脆一些， 嗯，对吧？但是你看它那个毛刺的部分，在跟上面台历啊边缘的位置就会有一些许的模糊了。 嗯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华为 P20 Pro。 哎呦。 就还是浓艳，嗯，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 这张的 这张有点欠爆了，我感觉。 这张你有没有具体点在它那个 都是中心 地方？ 中心都是中心、 嗯。那这张它可能就是说的那个对比度加的太多了， 对、 嗯， 导致这张感觉观感就不是 光线欠曝光、嗯。 我这一轮我顶 OPPO。 其实你看它背景的亮度可能差不多，就是它好像对比度加的比较多、嗯。 但是你看 vivo 这张背景可是超亮啊。 vivo 是不是自动触发 HDR 了？ 来，我们看 vivo 跟这是 iPhone 哈 ，iPhone 这张，嗯， 这 iPhone 就不用看了 ，iPhone 我们不看了。P20 这张， 华为，我这一轮就、 哦、这张整体应该是 你看，我喜欢这个， 这张我还真的要投给 OPPO， 对吧、 嗯？ 这一轮我也投给 OPPO， 嗯， 上两轮我都投给了 vivo， 这一轮是 OPPO。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那个中心对焦选好了以后，就发现哎，怎么会这么暗？那个、 嗯、 我也不太明白。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其实在拍照的时候吧，我们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拍照中分我们说三件事儿、 嗯、 第一件事儿是构图，这个就是你怎么拿手机、 嗯、 你用不用开变焦，第二件事儿呢是对焦，就是你让哪儿清楚， 嗯， 第三件事儿叫曝光，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感觉画面黑的还是白的， 嗯， 像过去像小熊用的这个徕卡相机或者我们用单反相机，你在取景的时候你是看不出亮度来了，你只要拍完之后摁回放、 嗯， 你要用的胶片那完蛋了，那还得回去冲洗之后才能知道这个东西、 嗯、 现在大家就是把屏幕看到这儿，哎，你就能看到这个画面中的亮暗、 嗯、 可能有的相机你可以看到比如一束强光打过来以后它会把整个画面调得比较暗， 嗯， 但这个暗呢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多数相机就是点住之后现在你把手在上头滑动一下， 它旁边有一个小条，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叫曝光补偿， 嗯， 以前我们在给大家讲相机的时候讲曝光补偿，哎呀这事好繁琐呀，现在方便多了，拿出手机来我教你一下，你手机上也有曝光补偿，好多人会在讲的时候特别惊讶啊，我的手机来可以这样子 调亮调暗之类的、嗯、 对， 所以其实手机在你们手里面，你们可以拿各自的屏幕去对比一下他们这几张照片的样子哈，都可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张照片，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iPhone X 拍花啊，一朵花。 哇，这是谁的花这么美 啊？就是我们同事桌面上的一鲜花啊，鲜花，就是一个粉色的这个玫瑰花，嗯， 很真实。 不知道是玫瑰还是芍药，我们来看一下 R15拍的啊。 哎呦，这么柔嫩， 润柔润。非常的柔润啊，再来看一下 vivo X21，边缘处理的又更加的锐利，但是在虚化的部分呢又很柔润， 嗯， 但是有一点点过亮感觉，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华为 P20 Pro， 哎，这个太 这个明暗的对比是吧？啊， 哎呀，我真是不喜欢。 没有一轮我会顶他。我能不能申请再看一下苹果和 vivo？ 好，苹果。下面是 vivo。苹果跟 vivo 有点像这回事。 对。苹果就是反差没有那么大、vivo 的对比度要稍对高一点， 就是该白的地方白，该有分界线的地方很清晰、 我这一轮其实我还挺顶苹果和 vivo 的、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OPPO 这张、 OPPO 这张稍微有点虚，就是它如果好，咱们稍事休息吧、 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看看我们用相机拍摄该什么样子。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乔，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新型 Style。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晚我们的数码单元。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刚刚我们看过了四组照片啊、是来自于 iPhone X， 还有 OPPO 的 R15 以及 VIVO 的 X21 屏下指纹版，还有来自于华为的 P20 Pro， 这四款手机的分门别类的对比。刚才有网友也在问这个情况，是吧？我们把四部手机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啊，终于能够捋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手机拍一张照片就这样了，基本上。所以综合来去了解一下，或者我们去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几位，咱们分别来说一下自己更加偏爱哪一个吧。腾飞看来是会偏爱华为那个 P20 Pro 咯。 我自己的话，就如果我不发，就是我不是说直接发，或者说修一下再发的话，我可能会偏向于 vivo 的 X21，因为它的效果是适中的，就是保留了， 被我说动了， 就是保留了一定的后期空间。 嗯， 但如果说是，因为之前也接触过很多朋友提问嘛，他会就要求一句话，我不修图直出。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华为 P20， 它让你感觉会是一步到位的。 嗯，好，两种选择方式，小熊， 我。个人就是我觉得就是拍这个东西可能跟题材有个关系更大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放的那个四组照片，就是前两张可能就是比如说表现绿色啊，或者那种光比大的高反差那种场景，可能我更占华为， 但是可能你后边拍的那两个呢就更偏性小清新一点， 嗯， 那么我觉得可能 vivo 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好，基本上你看， 我感觉已经把他们都说动了， 是吗？ 我是从第一轮开始就比较顶 vivo 的， 嗯， 然后在第三轮的时候，我暂时那一轮顶了一下 oppo， 嗯， 但是综合这四轮，我大多数情况还是觉得 vivo。首先它真实度要高、 嗯、 但是并没有像苹果什么都不做那样真实度那么高， 这倒是 它让它变得好看了，但是我并不能说出来它哪里好看，总觉得哎好看，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般如果特别想修图的时候想达到的效果。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姑娘去微整形哈，如果你让人能看出来到底是鼻子好看了还是嘴变好看了，那一定不是成功的微整形， 一定要换头， 对，一定是让人觉得哎，这个人就是变好看，但说不出是哪里，我觉得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哎，对、嗯、你看还是女生会总结，不，半个男生会总结， 对 对。那轮到我 这儿的话，1.5你呢？ 我觉得话呀， 你是男人中的男人快、 这个、如果是说第一张照片那个就是很多树叶那一张，我觉得会投给，我可能会投给华为 P20， 嗯， 因为它呢比较让我们，因为就是我们不用操心，随便一按能够拍出一张好片来，不用太担心， 嗯， 因为其实在我拍的时候，其他的几部手机我都拍了好几次，嗯，但是华为这张呢我没有超过2次。 是因为你手抖了吗？抖， 因为华为它自带光学防抖。 你真的是因为抖了？ 华为那台其实是用的电子防抖， 电子防抖， 但它的 对焦， 但它的电子防抖其实要比一般的光学防抖的效果还要好。 嗯 嗯，而且其实大家，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拍照顺序啊，但是大家对人眼吧，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色彩的阈值，就是我总看平淡的，总看平淡的，突然间眼前一亮的时候，会给你的这种冲击力要比你一直在看艳的艳的艳的要好。 嗯， 当你把这几张照片都看过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张艳的对你的那个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嗯， 对， 就好比说很多时候以前啊，前日子前两年我们大家非常流行用三星的手机，那个 OLED 屏特别的艳丽， 所以不喜欢， 很多人说哎呦看得会腻得慌，对吧，它太艳了，导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并没有这么艳的图像，那是屏的原因 啊、哦、显示器的问题。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四组照片呢在我们的这个四部手机上面看的话其实差别更大。 对的， 对， 这里涉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色域，就是每个屏还不一样。 对， 而且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其实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屏幕其实整体上是要优于电脑屏幕的。 嗯， 就比如刚才咱们发布的某品牌的那个笔记本，你把艳丽的照片放到他那笔记本看，你可能会觉得会暗一点，暗淡一点。 嗯， 但他在他那个屏幕上你调的很合适的照片，拿到他们家的手机上看，你会发现可能有点过艳。 没错， 这里呢可能是苹果的一个优。不是，它的新一系列的产品，真的无论是手机、平板还是笔记本，它屏幕特别的统一 啊， 你基本上跨屏幕浏览的时候，效果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所以像小熊这样的摄影师。 你也是 啊，我是一个女播音，你是一个从那个整个一个 iPhone 用户嘛，他就是会很习惯的用全套 iPhone 设备，保证他跨屏阅读的时候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统一性。 其实还有一 个 就是，比如说，用 iPhone 手机拍，就是虽然说你在电脑上看这个特别暗淡，或者说不讨喜这个颜色，但是其实如果从修图的角度来说的话。嗯，比如说我在 iPhone 上修一个照片，修好之后你可能在其他的安卓手机上看觉得还 OK， 嗯，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就是之前比较老，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三星似的，就是我修完之后我觉得我的手机上看挺好看的，但你可能换到发到朋友圈之后别人看那照片就特别奇怪。 对 对 对 对， 对，但所以 呀，说到这个我有点担心， 这是用户的选择的问题了。 对、嗯、所以刚才很多网友朋友在这个网上留言啊、 嗯、 这个有一个叫开飞机的盼，他就刚才问了，说今天对比这个半截进来的到底是哪几款啊？ 那、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分别是华我说哪个，腾飞小熊你们俩举哪个哈？ 来、 哎、对对对，我先举，今天分别是有 iPhone 10 啊，在我手里头 iPhone 10 啊，这是还有华为的 P20 Pro 英粉金版，目前的价格是4988起。然后再有是 OPPO 的 R15 雪莹白色，售价是2999起。再有 VIVO 的 X21 屏幕指纹版冰钻黑颜色，售价是3598起。这回各位听明白了吧？ iPhone X 的价格 我就不用再说了。嗯、 对，然后刚才开飞机的这个 Pam， 他基本上看我们对比之后，就也是对华为这个感兴趣、 啊。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4988起， 对， 啊、 那个是64G 的那个， 嗯， 要128的话就是5488， 嗯， 256的话应该就没货了。 好，这个朋友立刻就回了句 OK， 看来是买不起啊， 也许人家直接去线下买去了吧， 直接买了保时捷吧， 对对 ，Mate RS 需要抢购的、 啊， 那个真的好， 好像受呛了， 哦，真的、嗯、那个真的好，上周我们聊那个的时候我还摸了摸。 只限摸了摸， 就摸了摸。 对，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聊更加买不起的设备了。 哎，是什么？ 对，就是徕卡买买那个相机啊，这个相机基本上也有比手机便宜的，也有比手机贵的。单反是一方面，微单是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东西。下面时间呢，我并不是内行了，我觉得要交给两位这个相机摄影达人来说。 小熊，我想知道一下，是不是自从玩了这个，真的穷了三年？ 他穷了三年， 一直都穷着。 他属于那种叫隐形贫困人口，就是平常看进去的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但是特别穷。 这真实写照，真实写照， 真实写照。 嗯，那么这个玩，你们玩的都是单反多呢，还是玩什么为多呢？ 都有吧。 嗯， 我最开始反正我们，腾飞应该比我更早，就是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是单反，但后来这个。随着这个技术提升，可能这个无反或者说现在流行叫微单出来之后、 嗯、 也是觉得确实是轻、 嗯、 然后就慢慢玩的就相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这要告诉大家一下、嗯、单反微单这大家说的这么多的 啊 这种都属于是大众相机、 哎、 还有一种不太大众的叫旁轴的相机 啊 基本上这个东西呢就是徕卡的代名词了。 哎对 哎对，这个呢现在还是高端人士像我们小熊玩的一个东西。 嗯 那咱们就展示一下咱们面前这样的一部高端货吧呀！ 来摆一下这个摄影师常用的常见造型， 你的微博头像是吧？ 对对，我那微博头像就是、 嗯。 对，基本上每一个摄影师都会有一张这样的 招牌动作， 举相机的头像。 此时应该有蔡依林的歌。 怎么呀？ 怎么唱来了？ 你们招牌动作 哦， 就会了一句，完了。 为你扭的特别到位。 招牌动作，咔咔啊，没了。 你说蔡依林，我想的七十二变。 你也就会的一句是吗？那、好像36G 好像并不是 72。哦对，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脑子 猪八戒是72变是吗？ 孙悟 空。那咱们聊聊网友这个老傅就说、 哎、 喜欢富士相机的色彩。 哦 其实 富士是挺好的，就是很多就是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设备的人就是问我推荐相机， 嗯， 然后我会问他就是你经常修图吗？ 嗯， 他说不经常，那我就推荐你富士。 那我喜欢宝丽来呢？ 这完全是另一种调调， 另一种调调。对对， 因为我之所以推荐富士，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机内跟别的厂家不一样，是它有一个那种胶片模拟滤镜的一个功能。 嗯， 就这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调得好的话，你前期在相机里拍出来那个照片的颜色就很好看。 嗯， 其实我们这里面要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啊，徕卡相机它在胶片时代其实上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色彩风格的。 嗯， 它是进入到数码时代以后才会有一个相对于其他厂商不太一样的色彩风格，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高对比度的这种感觉、 嗯、 有点我们俗称叫德味的这种感觉。但富士不一样，富士做胶片的历史非常长、 哎、 其实富士本身你要这么说的话，它是一个有色彩历史的这么样一个厂商、 嗯、 而它的现在的相机里最主打的功能就是胶片模拟，就是我提供我像我之前某款胶片 的 这种色彩模式，而且新的相机里可能给你7到8个选择，相当于我一次拥有了富士7到8种胶卷。千万不要觉得胶片相机便宜哦，现在洗胶卷非常贵的。 对对 对，而且可能你还找不到那种靠谱的店去洗。 嗯，所以你们自己也都不洗照片吧？不洗胶卷吧？ 我个人很 没有暗房 照片了， 是吧、 嗯？ 你看，来，那我们下面时间呢就要看看你们拍的照片了啊。咱们一边说照片一边看，一边说着这个用的什么设备，好不好 ？OK，、 啊、 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看图说话，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来，那我们先看一组这个小熊拍的，小熊拍的呢，这一组呢都是花，好吗？这组花我觉得咱先从这个开始看啊。来， 好， 开始。 哇，这个是好漂亮！ 这是吧？嗯 啊、对，因为我们看这个可能是直播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 延迟啊。 对对对对， 嗯， 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照片，第一组第一张照片，帮我们说说看，当时是什么设备，什么环境？ 你大概能猜到这是用什么拍的吗 ？iPhone。 没有，这个当时用的就是一个特别入门的一个微单相机，就是我之前很多年前拍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 NEX 五 R， 就是在索尼的那个， 哎、我的妈，我 还叫 我同款， 是吧？还叫 NEX 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接了一个那个叫做 CCTV 的一个电影头， 你换个头，电影头， 对，一就是所谓的电影，那个头特别便宜，就几百块钱， 三五一点七那种吗？ 对。 当时我买这个相机，我就配那个定焦做就是街拍式 16的那个小定焦， 对，特别好使啊。 对， 因为它可以翻转屏嘛，而且再带这个 WiFi 的功能，那会儿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感觉啊。这是第一张，第二张来看，哎呦，特别有诗情画意哦，啊，特别有这种水墨之感，还是那个吗？ 啊，不，这个你看郊外它有明显的那个不一样，这个 ET 应该， 你先倒过来， 能看出来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 啊？倒过来，刚才那张照片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在看照片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叫什么？外行看郊内，内行看郊外，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吧？就看他这种， 好像有 很叠叠重重的这种感觉，有点我们叫有点小炫焦的感觉。其实往往很多这种特色郊外 是 很差的镜头。 莫斯科郊外呢，那边只能看晚上的夜景，是吧？ 哎，其实俄罗斯就是那边前苏联一些老 镜头，好多额头都这样， 风格 真的 是一样。对， 好，来说回来啊，这张照片，那你怎么看？怎么看这个郊外？就郊区之外是吗？就这样， 就是你可以这个有一个专业术语，其实叫二线性，就是你可以看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鱼鳞似的这种层层叠叠，看着特别乱的那种感觉， 而且有一点旋转的感觉，有的人特别在意 旋转。 它其实我们都叫做镜头的相差，或者说这个是叫做它的光学缺陷。但这种缺陷呢，像小熊这样利用的比较好，找了一个比较好看的背景，就会给人大家产生这种梦幻一点的这种效果。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相机前面的头重要，相机后面的头更重要。 所以你看啊，还得要看人。那一会儿我们再说技巧这个事儿啊，来继续看下边一张，怎么就不一样了？这个郊外，这张照片 哇，这张好美，这张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郊外就是柔化的很均匀很自然。 对， 这个是当时接了一支索尼那个老版本，就是它单反版本的 A 卡口的135STF 这个头，拍的这个头我跟 ET 都有。 对，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糖水化开的那种丝光润滑的那种郊外效果。 你看人家这词儿说的多好，糖水化开了以后丝光润滑，比那巧克力的广告还好听，真是。 其实就是像德 就是有点那个感觉，因为它这个镜头里结构就用了一种特别的那个结构，然后所以就是可以拍出这种。 现在达到这种效果的镜头一共有三款，索尼美能达的这个是比较早的一款，然后富士现在有一款，但是富士那个效果呢，由于它的焦距不够长，所以效果没有这么强烈。另外呢，就是国产的一个镜头品牌中那个长庚光学，它做的一款镜头也有类似的效果。总之，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刚才说的那个二线性缺陷很明显，我利用它的这个明显达到一种效果；另外一种干脆就是我完全没有这种二线性，我看起来很自然很柔和。 对， 好，我们再来看。 现在 FE 也有一支自动的。 对， 刚才忘了。 第四支。 对，第四支。 再来看第三张，这张跟第一张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它的这种背景的虚化的质感， 对， 怎么那么像手机拍的呢？ 这张跟第一张的那个用的是一个器材，但是就是因为你在拍摄上这个背景离的跟刚才那个稍微远一点，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景深感觉会有点不一样。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下边的几张啊，来啊，这个大面积的郁金香蕉来喽。 哇，这个好有层次。 让我们来到了荷兰。 哇， 这 骑自行车过去的， 这个其实就是在中山公园拍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拍郁金香的很典型的地方。 马上就又能拍了。这个，我没记错，应该是用莱卡拍的。 这个不能，现在照片不能该用什么啊？好清楚啊，这种词儿来去说的啊，不是在清楚这个概念啊。 我已经说有层次啊。 层次、 啊、其实像郁金香啊像荷花呀、啊、这种东西其实特别不好拍，因为长得都差不多，而且呢这种就是典型的那种主题大于技巧的一件东西，就是你想把它开出有变化的感觉、嗯、你看像下一张就是 对，这张跟刚才那张有一点点区别，就是那张呢就是整体的这个花的节奏很好，但是这张呢就是 逆光的， 它不是逆光，是顶光， 顶光、哦、 嗯嗯，就是它郁金香跟其他花不太一样一点，就是比较适合就是那种正午，就比如阳光稍微直射一点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花瓣打透、 哦、 那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对, 对, 对，好像一块一个一个那种小瓷杯一样、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大家讲嘛，摄影是用光的艺术、 嗯、 一方面要讲究光线，另外一方面会让你用光钱啊。我们先不说， 现在是把钱用光的艺术， 对对对，我们先不说我们先不说钱，我们先说光线。摄影的光线一般大家讲究的是早晨拍， 嗯， 傍晚拍，中午睡觉、 嗯、 就是你要说跟摄影团出去和跟一般的旅行团绝对不一样， 不太一样、嗯、 对，中午正中午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赶路和睡觉的时候 没法拍，可没， 但有几种拍摄是希望在正中午的、 嗯、 一个是像郁金香，再一个呢可能你拍马呀拍这种动物有皮毛的时候，它那个光线打下来会让你特别有质感、 哦、明白、嗯、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花啊，今天我们主要以拍花为主，这个是个开启的 HDR 嘛什么的， 没有，这个是用一个单反相机用的这个1635的一种超广角镜头拍的，然后其实就是逆光的时候， 嗯， 然后你之所以大概有这种光感，是一方面我稍微调了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确实是因为逆光，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特别的这个透亮感觉，很清透哈。再来看这个四角，你做过 OMO 吗？是怎么样？ 对，因为我。本身后期的时候我习惯稍微加一点暗角 啊、哦，我就说 所以就是基本上边角失光很厉害。 嗯，来看一张那个大范围的一个这个微距啊，来花蕊， 哇这个好难拍啊， 这个其实是同样的那个同样一种花，但是就是说你在大场景下和这个微距细节里这个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就是用了一支百威的微距镜头拍的、 嗯、 然后 这是叫密封视角， 嗯，然后其实想实现这种效果除了用这种标准的微距镜头其实还有两个方法，然后就是节省预算的两个方法、 嗯、 一种是有近射镜，这个一 会儿我会封，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些这样的样片、 嗯、对，然后还有一种是用那种近射接圈，反正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聊到这个话题。 好、嗯、我们再来连续的看几张啊，这张一个小蜜蜂，这个拍的时候它居然没有动，没有拍到虚的，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 其实它一直在动，只不过就是快门速度稍微快一点、 嗯、 然后可以把它定住。 嗯， 这个是用了一支专业的那种大炮、 嗯、 我们可以叫它大炮吧，就是佳能的300F2.82 的那支镜头，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佳能现在新出的一个小微单相机、 嗯、几乎看不到相机的存在， 这个组合其实很萌很萌， 对， 这是一个能拍照的镜头盖哦 能拍照的镜头盖，太讨厌了。来再去看这张微距，比刚刚那个好像那个，因为它画面更加丰富，元素更多一些， 对，感觉不太，这是拍了一朵牡丹，然后这个其实用的是一个、 嗯、 索尼普通的一个FE 卡口的35-2.8的那个镜头，但是我接了一个近射接圈，所以这个感觉就跟刚才那个还不太一样。 最后这一张花，荷花，这是融合了刚才好几种模式， 左边和右边是荷 花, 荷花， 中间是波斯菊， 对， 嗯，然后拍那个荷花的时候，很多就是老一辈的摄影家、 嗯、 我们叫老法师吧，就是他很喜欢把那个背景变得这种干净一点，黑 的， 其实你单纯拍的话也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效果、 嗯、 就是说在这种逆光的时候，比如说用这个相机的点色光对到花上、 嗯、 其实周围可能就已经很暗了，你稍微后期再调一调基本就没有了、 嗯、 然后中间那张呢，就是还是跟刚才拍郁金香有点类似的那种感觉，就是当太阳直射把它逆光打透的时候，那个花是很好看的、 嗯、 所以这种照片的时候其实就低角度拍 对 会好一点。 这个呢波斯菊拍这种照片其实上也是 波斯菊这类拍摄的一个范本了。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第一个就是你可能选择的是一个上午的一个时间，光线呢你能有太阳，但是太阳不至于这么靠顶。另外一个呢，最好你的相机有一个翻转屏，这样的话呢，你在低角度拍摄的时候 就 不用这么 累 、 嗯， 要不然你基本上得要盲拍。第三呢，你看他选的这个角度就是刚好让光线从花瓣的缝隙里透过来， 哎，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 收小光圈， 如果对，就会有这种星芒效果。星芒这个东西大家要知道是单反、微单这种有镜头的东西能拍得出来， 有光圈叶片， 有光圈叶片，嗯，但是基本上就是单反、微单嘛。 对对 对， 手机还真的不好拍出带星芒的照片。如果你看到 这 张 点儿， 对，如果你看到哪张手机照片说有星芒，你得看一看它的是不是真的拿手机拍的了。 对 哦，或者有没有可能会凑巧呢？ 不可能， 这里面涉及到它涉及到里面有一个光学元件，就那个光圈叶片，它跟那个三星那种可换镜头、可换光圈还不太一样。 好，这个我们这一组花啊看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看一组对照的腾飞啊拍的这个植物好吗？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景色啊，来看看腾飞拍这个。腾飞之前给我发回来了几张这东西，我说实话没有太懂，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就是一个很小的植物， 这什么鬼啊？ 这是一个很小的植物， 外星人吗？ 对，你要你看，但是这个植物上，你把它用喷头打了一点水珠，你其实你去看拍郁金香啊，拍这种花的时候，你经常看到一些老法师，好一点的拿一个喷壶，稍微没那么素质一点的话，喝口水 直接喷 一下， 对，直接喷。 但是这个东西打完以后，你会发现特别有这种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而且你在如果像《舌尖上的中国》呀，像一些纪录片里啊，你还能看到这种，它就是用的晨间露水的这种拍摄，这种素材。 那你加这个光，这个 呢是一个 环形光， 这个其实上是刚才那张片子的工作照，就是我们说摄影师用光，摄影师用光的艺术。那么你怎么能让那个每一个小水珠都这么晶莹剔透的点亮它呢？它这里面使用了一个国产的一个专门拍微距用的这个灯，叫环射灯。它一边就是一圈 LED 的环形灯。其实这个在拍一些人像中你也是会遇到的，就是眼睛里、瞳孔里看到一圈环形灯。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微距拍摄中也有很大的作用 哦，就可以把那个小露珠这么就打亮了哈。 对， 哎，这是它那个灯的那一面。我们再来看反过来看这个小露珠就是亮的，那背景为什么能够全黑呀？ 相机对于曝光或者整个这个画面来说，它我们叫做全整个画面同时曝光，我们不开 HDR。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把主体让它在光线下，那么它和背景的反差就会很大。如果我背景在刚好，比如说摆一个吸光的黑布啊，那你拍完以后基本上背景就是全黑的。 哦， 比如说我们在 还得靠摆。 有一定的构图，这是 相机它看明暗的那个感觉跟人眼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所以以后我们在拍样张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拍我刚刚那花啊那些叶子了。 其实举个例子啊，咱们经常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拍夜景照片的时候，比如说路过天安门或路过东方明珠想拍张夜景照片，那把相机交给他的朋友，大家可能一晚上一拍照片自动弹起闪光灯，闪光灯一闪 完， 哎，人清楚倍儿好，背景一片漆黑， 一片黑， 就是因为你在这100分之1秒或者200分之1秒内，你接受到的光线远要比背景多得多，那这时候背景就变黑了。 这个原理啊，所以说拍夜景的时候就是大忌，就是使用这样的闪光灯直打，是吗？ 也可以， 也不是， 但是需要你要平衡一下前景和后景的这个曝光。 那要是拿个什么补光灯一直那儿亮着呢？ 它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你的补光灯再强力也打不了100米、200米。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 他俩的意思是， 比如说你想拍一个山，说这山太暗了，我想拿闪光灯补一下，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那咱们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还挺常见的呀。 他的意思是，去好地儿都得带上他们。 多少钱一天你们俩？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技巧就是让你的闪光灯打的时候降低一点输出，就是我们叫做关，就是一个比较名词叫做输出。那其实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以前闪光灯是100瓦的，假设100瓦的，我先用10瓦的，让我和背景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不就成了 P 在里边一个人？ 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拍夜景，然后其实相机里有一个那种慢速闪光，就是它那个闪光应该是叫那个

但这个 不是蜜蜂， 这个东西其实叫食蚜蝇，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腿上有没有毛？ 没有。 对的，这种叫食蚜蝇，很像蜜蜂，很多人会一开始会误以为是蜜蜂。 还真是，所以这个东西你当时怎么弄那么近？ 哇，怎么能 吃你的？ 对，因为我都能感觉到它趴在那个花蕊、花心的那个部分。 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其实选镜头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焦距，就是我能拍成什么样的视角；第二是光圈，就是我能不能产生虚化，或者说我能不能在夜晚呀、什么这种暗光下拍；第三个就是我的这个近摄能力。就是我能不能贴得很近，而且贴得很近一方面，同时呢还能把东西放得比较大，那显然微距镜头会好一些。 对啊， 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拍微距一年就这么几次的机会，我们不一定专门买一支微距镜头。当然了，如果你特别想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呢，你也可以选择租赁一支微距镜头 啊。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种，就是购买一些小附件，像刚才提到的这种近摄接圈啊，或者说像那个微距附加镜啊，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放大镜，当然比放大镜的画质要好，就是让我们的相机比原来可能隔25厘米，我用了这个镜片以后可能只隔5厘米了，那就把这个画面一下推过去了。 对对对，之前我曾经拿着这个手机的这个镜头啊，怼着一个十倍镜，拍一些物体，哇， 结果呢 微观世界啊，特别好玩。 现在其实有很多厂商给这个针对手机也有很多那种附加镜，比如说广角的、鱼眼的，或者是这种微距的。 刚才我们的这个照片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广角、有微距、有长焦，这个也说明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拍花一定微距镜头，拍人一定要什么长焦镜头，其实没有这种范式，你可以多尝试一些。这里以后是不是又可以说一下这个华为P20，它是个三倍变焦的一个范，可以尝试不同的焦距去拍， 最多可以有一个5倍变焦。对， 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些贴近一点的、拉远一点的，其实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错，所以体验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要自己去开发才行。不能够光听老专家那些个话，现在都是年轻人爱玩这些东西，得自己琢磨、 探索嘛，是不是 ？Explore。 都会说英文了， 对呀。 哎呀，我的天哪！来看看这张照片什么样哈，比你的英文强不强？既然你喜欢不、 哎？ 你喜欢不？是不是电脑做的？ 不是不是，这个其实你看 实拍啊。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他用的还不是一个专业的单反或者什么，它是一个大变焦的相机，索尼的 RX10M3。啊，这个相机的特点就是我不用换镜头，我就广角的、长焦的什么都能拍。同时我加了一个近摄镜以后，我就能比这个相机原本的微距又往前贴了一步。 这个是鱼子吗？ 不是啊，就是花瓣上的水 啊。 这个照片实际上就是在自己家里拍的，如果我出不去的话，我可以把花搬到家里边准备好光线。其实这个东西在家里拍花有特别好的事情，我可以控制光线，而且呢我如果把整个环境的灯一关，我只把灯打在这个花上的话，我就可以特别容易得到这个背景黑黑的这种感觉。我们想让主体突出，一种办法就是我构图的时候直接选一个比较干净的，比如说蓝天我仰角拍，或者我选一个水面呀什么这种就是比较干净的背景。一种呢就是我加一些东西闪光灯，或者说呢我用特别虚化的镜头。再有一种特别好办的事情就是我把它放在家里边，它这个也是我用了一个刚才说的这个叫环射灯，你可以看到这个水珠里是一圈一圈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我故意拿灯光去让画面变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非常好看，很有艺术感哈。这个就是你拿小喷壶喷进去的水是吗？ 对的。当然在拍这种微距或者拍这种花的时候，带一个小喷壶里边装点水还真的特别有用， 灵动感觉，这个花好像就真的是特别特别新鲜， 就仿佛你一大早清晨就爬到那儿去一样。 这些个方法都应该是跟街边卖水果人学的吧。 不过我也说一下，就是像刚才我们拍到的这种那个蜜蜂也好，食蚜蝇也好，很多老法师他会在拍荷花的时候让它一定有只鸟，但这个是用一些 不太好的方法 或者引子什么方法，这种方法我们是不提倡的。 明白。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刚刚是腾飞拍的这几张花花草草，我们觉得也是让我们发现了一下微距的力量，还有一些小的辅助工具，像辅助灯光的力量所在。继续的时间咱们出门，毕竟这个谷雨过了以后出门玩哈，旅拍不能够只拍这些个花草， 树木啊，还有拍拍景色，人咱们下次再说啊，拍拍景色。啊，别着急， 我这么期待的看着你， 你盼到那一天的。 对，然后你就说、啊、好，人像咱们以后再说。 对， 那咱们就说点景点吧。我觉得在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风格下面，我相信拍摄手法应该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个古堡的时候，再或者拍一片绿草坪加上湖，那肯定也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诀窍？ 嗯， 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旅行有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游览啊，我可能花，如果花太多时间在拍照上，我可能会错过很多其他风景。 嗯， 所以有没有一些对我来说外行很快的能够抓到重点，然后呢比如说建筑物，咱们先拿城堡来说吧，怎么能够快速的拿下，因为城堡比较大，而且通常是一个建筑群，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拍不下来。 是因为你老路过城堡所以说城堡吗？ 不，因为这个城堡对我来说是个难点。就是比如说欧洲的， 你离太近呢、啊、你离太近肯定拍不全啊。 不，但是你太远了又没有什么这种震撼的感觉， 拿手机肯定拍不出来啊。 肯定不能吗？ 拿手机 也未必。 嗯，可能需要一些附件，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有些厂商他做了那种超广角的那种镜头附件，你装上之后那个感觉肯定会不一样。 嗯，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机，就包括刚才我们展示的那这四部手机，其实它的那个广角也没有太广， 2830这个 样子，对，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相机镜头的话，我可能用到16，甚至能用更广，比如说12或者是14这种焦段的话，你拍出的那个视角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感觉好像本来我两个板儿，本来是挡在眼睛周边的，然后这个板儿一下没有了，或者一下这个板儿一下打开了， 对， 就是、视野大开， 视野大开。 对，然后它的透视关系， 华为 P20 不叫眼界大开吗？它那个 slogan 对吧？嗯， 所以它的透视关系也会变化，所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有些可能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些硬件的这种小配件。 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登高的机会。 哦， 而在登高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登高的时候你一定要再多带上一个中长焦的镜头，比如说50-200毫米这样一个焦距。像您的手机的话，你就直接开启到2倍模式。登高的话，主要是你能通过变焦让你的视角再稍微集中一些，你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这样把它 规避掉 、 嗯、 而这个时候呢，你还如果是单反相机或者微单相机用的这种长焦的话，会产生一种压缩感，你虽然不会说有那种好像近距离恢宏大气的那种城堡的感觉、 嗯、 但你可能会让一片城堡群或者一片这种古建筑群叠加在一起，有一种另外的震撼的感觉。 哦、oh. ， 对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去伦敦玩，你可能会去伦敦塔或者去这个温莎堡去感受一下。当你走进城堡当中以后，你就再也拍不出来效果了，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对吧？ 你看的就那么点的空间。当你离它远一点的时候，当你离开它的时候，它在你的远处，那时候你再拍就能够拍到它的整体感。 距离产生美嘛， 然后你再把上下一裁，对吧，就是一个 上下一裁， 对，感觉好像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片儿、嗯、比较宽的一个片子。 其实大家自己出去玩、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其实是到此一游照，证明你来了这里、 嗯、 而不是说你在这里拍了什么。 嗯， 说实话我们每天看的照片很多，我们去微博或者我们去各种网站也搜索很多照片，好照片一方面是需要技术需要设备，但更关键的还需要一些等待和运气，因为他去的时间好，他去的季节好，他去的那天的光线好，你到此一游那一下很难比得上他。更关键的是现在多出了另外一种拍摄方式叫航拍， 对， 像你 拿无人机上去拍去， 对，那种照片的效果你可能就是看了之后你都说超越不了的一种照片、 嗯、 那怎么办呢？多拍一下自己吧，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出去的一个记忆。 嗯，太好了。 而且之前像风靡了网络上的 Instagram 的那种拍摄模式、嗯、让人去确实觉得有意思。 正方形是吗？ 第一种就是已经臭遍街的那种手牵着摄影师的那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去年去挪威看到了一个瑞典的一个博主，一个女孩， 嗯， 她就一个人旅行，我碰到她，我说你是旅游吗？她说不是，我在工作。我说你怎么工作？她说我是在瑞典专门是一个 blogger， 我是一个写博客的人。我说所以呢，她说麻烦你给我拍张照片。她每一个景点她要跑到一个制高点往那一站 拍他的背影，就是 Instagram 特别流行的一种模式。后来他就说给我介绍了几种在网络上这种相册里面比较流行的拍照模式，我就发现这些模式为什么能够红遍网络，因为它很讨巧。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姑娘站到一个湖边上，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石块，让我从下面往上拍，又可以把整个水面拍进来，而且她还是背影，她也并没有抢这些风景，但她人有确实在里面，她有存在感。 之前在网络上流行过一本书，就叫《360度无死角自拍》。说的是自拍，但其实很多照片是他把机位放好了以后，像让你游客呀、像朋友帮他拍的。这里边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你怎么在一个景里把自己放进去，还不显得是这么的俗气。 嗯， 但最重要的是，其实还是要树立一个自己的风格。 哎， 我好羡慕他们这些人，纯当布劳格主，可以养家，可以自己天天出去玩啊。 而且我还觉得，就是摆 pose 这个事儿特别的尴尬。就是如果你摆好了行了，摆不好特别的死板， 是吧？ 往那一杵， 所以可以考虑背影嘛，把脸， 就爱咋样咋样，是吧？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拍那个宣传照的时候， 就这个， 对，然后到我的时候，我就摆出来一个，就是招牌性的，那一乐，后来摄影师当时冲着我说，笑假了，就有的时候你会乐久了之后你就会僵，那个表情， 对， 是吧？ 是的， 对， 肌肉会僵。 哎，跟你这个，我可以大家给分享一个不算八卦吧，就是。我跟一些旅游博主认识，然后我了解一些旅游圈的事情。早几年的时候，旅游博主是你得会拍，会写，后来呢就得自己要出镜，这时候女的要漂亮，男的要帅气，然后这种竞争很激烈了，就得开始牵手一起旅行，两个人出门了，然后呢基本上还都必须得背着个无人机，就没有个无人机，没有个航拍视角， 越来越 就不行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要三个人一起出门了，要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宠物一起出门了， 对，要这种 IP。 对，就是你其实是树立不同的风格和模式，因为一个人拍自拍或者什么样，它的变化有限，我给别人拍就是我来拍你来负责笑，这种感觉不一样。我带着孩子一起去，甚至让孩子在里边也拿着相机拿着手机，哎，感觉又不一样。 所以腾飞已经进化到第三步了， 第三步了吧， 对，带着孩子一块拍啊， 哎呀，还早还早。 慢慢来，还总会有机会的哈。 就是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带着孩子有时候你可以记录。 我现在其实因为孩子还小嘛，我其实在想的事情就是让孩子来重复一些我小时候那些照片的动作。我其实还挺感谢我父母、 把你们做一个对比照， 有好多照片。对，我想到的就是，哎，要带孩子去以后，当然让小孩做动作好难啊，你得等半天。 哎，提到这个照片，我其实也有一个小的题外话。我有一个朋友老公是个荷兰人，然后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摆出，你想他们就无论是文化差异也好，不可能有特别多相似的童年，但是他们找出六张照片是小的时候，比如他老公骑了一个小自行车，他也骑了一个长得很像，角度差不多，再或者同样的一片花海里面同一种花的品种，他们都在前面拍照，然后年纪好像差不多，大概三四岁这样，就觉得这种回忆很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在聊这个技巧，拍摄怎么能变美的时候，我觉得人在那一刹那记录他最自然最舒服的状态，有的时候人像里比较重要的一点。 照片其实它一方面有创作记录的这种，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记录。所以你看以前我们拍照片现场拍完了一虚，你是不是就删照了？我可能当时现场看虚了就删掉了，但现在自打拍了孩子之后，虚啊表情好留着，虚但是这个 舍不得， 这个舍不得，所以可能我们还会引申出 那是因为你拍的是自家孩子，你拍别人家孩子， 你拍我虚了，你肯定当时 也 删了。 如果是给别人拍照片，不只是要把虚的删掉，要把表情不好的，要把什么删掉， 通通都删掉。 一定摄影师一定不能给客户看原片的。 对对对。这是一大忌，行业小秘密啊。 对。 来吧，我们继续，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赶紧再看看这个小熊的一些个杰作。 好 啊，他拍了很多的图片，这个景色很就是大片那种类型的。 哦，那 对，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升个格哈。 好，咱们看看 大片。先来看我们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咱们北京的故宫。 哇，这是在 太和殿前， 这个窗棂中， 它还 是 不 是？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你可能不会蹲下去看。其实就是那个 铁篦子 栏杆，对，就是那个栏杆。 铁栏杆 那个栏杆有不一样的那个花纹，然后你就透过那个前景去拍，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那个上面像一个 紧箍咒似的那个， 哎，对对对，跟那个钢圈一样。那其实如果说仔细的话，会发现整个这个图像的中间最下边那个地方的栏杆，就能告诉了我们现在你这个前景到底是什么了。 对对， 能看到这个栏杆的样子哈。 其实有很多小细节的东西，就是只要你注意观察，你会利用它，你会就是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照片。 找巧劲儿是吧？啊，来，这是第一张。第二张呢，我们其实也相对比较熟悉，因为这是上海浦东，这个能看到雾气中的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啊、金茂大厦等等，可以看一下这样一张。 你这张用了延时拍摄？ 我没用延时，我用了一个分离镜。 我看大师们已经开始在探讨了，你看技术探讨。 你怎么拍的啊？ 因为就是跟刚才咱们聊的不太一样，是我拍照那属于就真的是去拍照了，所以我可能会在一个地儿待很久。这张是其实是就是你会提前一天用手机 APP 查好了日出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早上五六点钟就到那儿下上架了，然后支起相机，然后滤镜用好，然后跟那等着。 哎，我觉得做摄影师这个行业是不是挺幸福感挺高的？ 嗯，也还好。 别人看起来幸福感蛮高的。 那我就懂了。 其实这里面也是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想在照片里得到一些大家不太一样的效果。那不太一样的效果，一方面就是我换器材，我换你没有的器材。比如说你拿手机拍，我拿大炮拍，那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对。 另外一种就是在这种常见角度已经没法再用器材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时间。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拍一张，这叫1/100秒。但我如果是把这个画面拍一秒呢，你看到那个云彩就有这种变化了。 对， 如果呢我把它拍，就是说我经年累月的拍，让它 应该拍了30秒， 那么长了吧？光 对， 这张是几点钟？ 哦，六点多钟吧。 那会儿是 正好赶上 还是夏天？ 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也不算夏天，就是4月份。其实那天其实天气特别不好。然后你去到了外滩边上，你会发现就是整个那个外滩雾气弥漫。但正好就有那么一瞬间，大概2-3分钟的时候，那个有一束光打下来，把这个后边的那个三个摩天建筑打透了。 打透了。 然后就用那个时间去拍的。 就靠等。 也要等一个好时机。 你说它这个30秒里边可能这个光就出现了1-2秒，如果这1-2秒没出现，这30秒可能就是一个 就废了， 白白的过去的废了。 所以可能等着就等着了。 对 吧，错过的话就短，可能也 其实摄影师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为了赶早嘛，大或者甚至是走几公里几百公里过去了， 就为了一个好 像还是为了等早，然后比如太阳没出来，就是天空的云彩不好。其实我们经常看到那种海上日出的照片，真的不知道你等了多少次啊，上辈子修了多少福才能等到那一两张。 而且呢，作为太太们也不应该给你们买太好的衣服，真的多好的衣服裤子，你知道吗？看到一今儿好，咵趴地上，等等很久了。 不，我们 匍匐前进。 我们用的相机有翻转屏。 哦，真的。 那需要，尤其像我比较需要更好的防晒，这个比较重要。 我记得去年那个在挪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就是中年一点的那些摄影师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景儿，突然就爬到土坡上，咵就趴在那儿，然后甚至脸上恨不得吃点土，然后就为了抓那个男孩女孩都有。 真的有吃土男孩，也有吃土女孩，是吗？ 对。然后呢？ 前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星空摄影师，那个90后的女孩，真的很佩服她，因为她拍星空。非常苦的都是 很苦，我去年 而且他是在晚上拍，一样很冷的。 对，我去年去看极光的时候，我们船上那些很多的叔叔 又去城堡又去极光， 对，叔叔和老大爷，他们有两个老大爷真的是爬到那个桅杆上面，因为够黑和够高。 你为什么没去呢？怕断了是吗？ 我爬不上去，我太沉了。就晚上吃太多，就是那两个老大爷说，这个船上虽然已经把灯都灭掉了，就为了让大家观赏，但是仍然是为了大家走路有一些走路用的光，他们觉得还不够黑，所以他们爬到围栏上面很危险，晚上又冷。 所以摄影师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嘛，就是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我们一方面要有很强的负重能力，体力要好。 对对对， 然后呢还要忍受得了这些环境中的，比如说脏啊什么，这种东西都要不在意。 没错， 为了一张好照片要付出很多的。 这张照片的背后其实就是很辛劳的付出哈。 我们以前有个老台长，你记得吗？ 啊，我记得。 少台就是喜欢拍照，然后呢让少台的夫人王老师每天给他背镜头。 哎呦呵。对，他自己也背了一堆，反正是 他背自己也背，但是那个王老师 替他背一个特别大的像行李箱一样的背包，里面还有四五个镜头，很沉的。 对，摄影这个里边啊，就是 很苦， 很辛苦，很辛苦， 费钱又费累。 我们来看这张烟火， 哇，这个好美，哇，怎么能拍成一根一根出来的呢？ 这个当时是在日本的唐津拍的，他当时据说是烟花大会，但其实是就是一个烟花小会，基本上那没什么震撼的， 比咱过春节差远了， 就是一次放一个，一次放一个， 一个一个的。 但是你拍的这个已经有大会的感脚， 它就是对，就是唯一一个可能一两个比较大 的吧， 就是用那种其实也是有一点拍摄技巧，需要用那种长曝光的方式，然后整个你才能把这个烟花的整个轨迹的拍下来。 我觉得你得等它就放几个才能调好位置吧。 嗯，也不是，它的那个放花点其实就在海上的那附近，然后可能这个显示屏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能不能看见，其实就是那个底下还有几个人，然后正好我就是为了取那个景，然后这张照片好像也曝光了大概20秒，然后正好就是那个在那个海滩边上有一个小孩子，他在特别专注的看那个烟花，他在20秒之内就没有动，所以才得把他那个影留了下来。 哇，就是说把那个黑影能够留得下来真是不容易哈。 所以这就是这个画面中锦上添花的那一个， 哎，提到了构图的事情， 要 用一切构图。 摄影并不是一个还原真实的艺术，摄影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骗你去哪里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其实 创作 我们拍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 哎， 它其实它旁边那个是什么样我们 不太在意。 而且说真的，我在国内看过一些，就真的感觉在，千万不要相信什么百万美元的夜景啊什么这些话，去到那就发现真不如我们国内看到好多什么夜景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来，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教学片啊。 好， 先看一下成片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是原图吗？ 原就是， 肯定也修过了， 修过 是吧？我就说原图也这么美， 在大理的洱海拍的一张照片， 哇，很美， 洱海 很美， 它这些个枯树倒映啊，这个非常美丽，一张黑白片啊。 对对对， 再来看一下这个构图的结构，我们来开始讲课啊，小熊。来，这张构图你有几条辅助线？ 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初看这张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个树的这个姿态其实挺乱的，但是你仔细看了，你觉得这个照片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难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个几条放射线，就是你前景那棵比较近的这个斜的这个树，还有远处那个倒那个树，正好有一个三角形的夹角。 对， 然后还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水平，把它端平之后，其实有一个这种类似于说是三角构图，就是会给人相对来说稳定的感觉。所以其实在拍照的时候构图还是挺重要的。 没错，所以需要还要学一点小的这种基本功啊， 比如说端平端稳，比如说如果我拍人的时候呢，我别切胳膊切腿，头顶上的脚底下呢都能留一点，就类似这种东西是比较。 有时候在海边拍照，哈，那海平面啊，那歪的都那样了，是吧？人是挺好看，它海平面巨歪怎么办啊？那重新拍是吗？ 如果人就也有个别情况下，我们就要这种效果 啊。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已经很接近正的情况下，那就干脆一下就校平。当然现在我们很多手机的 后期调嘛， 后期可以调， 而且包括我们像很多手机软件，包括像自带的系统自带的那个软件里，你选那个裁切旋转， 对， 它会自动给你找水平。 没错，但是像这样的一种裁切之后，可能就会损失掉你周围的一些个景物。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个人们会说，哎，你给我把这个和这个画面我看到都拍下来，一张照片里边呈现，不现实，不可能，就没法收那么大的这个画面，没那么大广角。 即使能收进去，大家的关注点往往是有限的。一个照片，其实这个里边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是，小学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一定跟你讲过，与中心思想有关的，多就关系强的多写，关系弱的少写，没关系的不写。其实拍照片是一样的。 对，要提出突出主体才行。 对 对 对，因为相机本身就是一个框，就是你把你想要的最想要的东西框在里边，其他的东西你就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往里框，你肯定拍不好。 对，需要有点舍得的意思，是吧？得要把主体框进去就好了。觉得哎，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你收进去。再拍一个嘛，对吧？再拍下一张嘛。 对 的，这个何必要把自己这个这么纠结的心态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呢？ 如果你什么都想要的话，现在一种新的相机叫全景相机，上面好好拿那种，一举起来一拍，360度全有。 对，但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欣赏价值啊。 那个的记录性更强一些。 嗯， 我们现在去找很多拍摄景点的时候，其实就依靠全景照片， 就依靠 商用会多一些，是吧？ 嗯，就是记录性的比较强。嗯、比如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附近或者什么，哎，其实开个生日拍啊什么的也比较好、啊。 哦，人多的时候， 对你围一圈用这个，比你以前合影要好玩多了。 哎，这是那天咱们说的哪个手机就有这个功能了？ Moto 那个 对对对对对 模块啊，是完全没有问题。 叫 Group 是吧？ 好了，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啊，只能聊这么多了。 对， 叫什么名字我们是不介咱俩啊、哦、关于我们这个摄像的摄影的话题啊，还是以后能够跟朋友们慢慢去分享的。 对，因为这还是一个挺深的话题、啊、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智享生活。 是的，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再见。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场。